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洪武30年，明朝开国以来的第9次科举考试开榜了。按理说在这之后应该是一大批有用之才准备输入朝廷为国效力才对。可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发榜之后不光没有皆大欢喜，反而是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一件奇事，一件丑事。说它大，是因为到最后这次发榜结果竟然演变成了一场南北两方对抗的政治活动，直到当朝皇上朱元璋亲自出马才把争斗平息了下来。说它奇，是因为一次考试竟然出了2个榜单。说它丑，是因为这次大事儿发生之后，朱元璋又开始活动上他那政治头脑了，造成了20多名考官被凌迟处死的血腥惨案。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这都应该是礼部的工作，这次身居高位、日理万机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如此不顾及身份兴师动众地屠杀考官呢？3年1次的重要考试，榜单出了问题，考生提出质疑，闹得满城风雨。一次考试2张榜单，难道老师真的徇私舞弊？查来查去，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一场血腥闹剧。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南北榜糊涂案第1集。明朝洪武30年的暮春，南京城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色，道路两旁的柳树杨树已经开始慢慢的发了新芽，草地上也映出了一层淡淡的绿色，桃花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淡淡的粉色若隐若现，徐徐的清风吹过来，夹杂着春天的味道，湛蓝的天空上白云朵朵，3、5成群的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好像在提醒路人春天已经来了。沿着秦淮河走过，3、3、2的路人指着水里的鸳鸯不停地赞叹两声，有的禁不住这美景的诱惑，还要停下步伐吟诗赞赏一番，真是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这个时节，一般秦淮河两岸的酒楼里都会是人满为患，因为来自各地的文人墨客都打算前来欣赏一下这湖光山色的美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点几道精致的小菜，一壶好酒，一边欣赏着如画般的美景，一边用清新脱俗的文字赞美着，甚至不远千里的游人也会慕名而来，看看这南京城里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但是这年的南京城不知怎么了，好像突然变了一个样。您别瞧来南京的人数没见少，满园的春色也没变，甚至是这酒楼的菜肴还跟往常一样的香，可是大家伙这兴致全不在这儿。酒楼里边冷冷清清的，街上的美景也没人看了，更新鲜的是甭管是坐船的还是坐轿的或者是步行来南京的人，全都神情紧张，着急忙慌的奔着河北岸的贡院去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连这往年最吸引人的春色都没有时间多看一眼吗？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原来这些人跑到贡院去，都是因为这大明朝打开国以来第九次科举考试刚刚结束，这不正好赶上这天是三月初五，朝廷规定申时以前，按照咱们现在的时间推算呢，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以前放榜。这些人神情紧张地跑到贡院去，就是为了看看榜单。想想也是啊，这个节骨眼上谁还有雅兴欣赏这春色呀？科举考试咱们都知道，那可是古时候学子们想步入仕途的必经之路，现如今您从小学开始上起直到大学，各种升级考试每年都会有一次，成人教育里头有的还是一年两次。不过回到古代可就没那么方便了，有那么一句歇后语说得好啊，范进中举，喜出望外，最后呢高兴疯了。这范进中举中的还不是最高级别的考试，他呢就能高兴疯了。您就可想而知，那个年月谁要是能通过这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得多不容易啊。话说到这儿，您可能得问了，真有这么费劲吗？别是因为个人能力问题吧，其实啊这古代的科举之所以难，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个人原因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那就是时间问题。我在这儿啊，就拿这明朝的科举考试当一个例子，简单的跟您说说。科举考试早在隋唐时期就出现了，不过到了明朝才被发扬光大。这话怎么说呢？您看早先这科举考试啊虽然有，但是录取名额实在是少得可怜，一科往往也就是录取几十个人。洪武三年的时候明朝开办科举，朱元璋一看照这么一个数字输送人才也太少了吧，这可不行，必须得扩招啊。于是乎这想当官的人都快挤破头了，全都把读书当成工作了，天天筹划有朝一日自己能够一飞冲天。有了理想那就开始着手干吧，您看现在的学历别说本科了，就是研究生也能一捞一大把。可是古时候但凡您是个秀才都能受到十里八乡的尊重，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资历，那都是因为当个学问人真不容易呀。李白曾经说过，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您听听考到最高级别能有这么好的前程，谁不动心呢？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好日子可不是白来的，这中间追求梦想的过程可真不是咱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当时的考试简单来说分为四级，这第一级是院试，每三年一回，参加考试的学生被称为童生，儿童的童，学生的生。您可别以为这童生都是小孩，七八十岁的大有人在。考试的范围是州县一级， 等这考试合格了，就成了我们熟悉的秀才。这还要重点说明的是啊，您可别觉得这秀才好考，要不然怎么还有七八十岁的考生呢？院士的成绩分为六个等级，只有级别较高的才能得到这秀才的称号。当了秀才，那可就意味着从此摆脱了平民身份了，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所以朝廷那会儿相应的给秀才一些特殊的待遇，您比方说不用受杖刑，见到县官了不用下跪。不过即便是这样，那也和当官的差着十万八千里呢。院士通过之后，下一级的考试叫乡试，也是三年一回。这乡试可不是乡里考试，而是省一级的考试，您瞧，比院士又高了一个等级。通过这一级别的考试叫举人，这举人跟秀才不一样了，为什么呀？有资格当官了。您听好了啊，是有资格，不是保证当官，有点类似于现如今这大学生不包分配似的，官职上有空缺了，实在挑不着人选了，朝廷兴许啊就从这些举人的目录里边挑一两个。刚才咱们说这范进中举，高兴之余给美疯了，他就是考到了这个级别。范进打20岁开始应考，直到54岁才中了举人，整整考了34年。但凡失败一次就得等上三年，他前前后后参加了十多场考试，您说他后来中举能不美疯了吗？说完了范进，咱接着往下说这科举。这乡试通过，中了举人之后，这些学子们总算可以冲出省城走向京城了。不过虽然是困难重重的走到了这一步，可是这些学子们并不轻松，因为这真正的考验马上就该来了。这真正的考验就是会试，一样是三年一回，一般都和乡试隔年举行。您比如参加完乡试中了举人，您就可以回家收拾包裹准备进京参加转过年来的会试。能来参加会试的举人都被称为贡生，那可都是各省的精英啊。说到这儿，我再给您介绍一下当时的考场。您得问了，咱们不是说关于明朝科举考试的一个案子吗？怎么又说上环境了？其实这很重要，因为这些学子们能够金榜题名，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放榜的时候，哪怕是有一丁点问题，都能引起轩然大波呀。现如今的考场呢，可是窗明几净，到了夏天怕学生受到天气影响，有的学校还装上空调了。尤其是到了每年高考中考的时候，就连马路上的交通警察都帮忙维持秩序，一个个比学生还紧张的家长全都守在大门口等着消息。可是与之相比，这明朝的考生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会试这一下就考一个多礼拜，考生还不能回家，考场被称作贡院，虽说是在天子脚下，可是从环境和结构上来看跟牢房啊差不多少。为什么呢？这贡院里头有上万间的屋子，一个考生一间房。有人说了，这单间多好啊，您别忙啊，您得先听听是什么样的单间您再发话。这种单间叫号棚，长是50多，宽是四尺来，高是八尺，将将能放下一个小桌子和一个又能坐着又能卧的小板子。白天呢，考生坐在上边写字，晚上呢就躺在上边眯瞪一会儿。你想啊，这跟笼子有什么区别呀？考生进考场之前还得经过严格的搜身，您别以为作弊是新鲜事物，古时候也有。除了灯具文具之外，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进考场。这考场啊，会发给每个人一个炭火盆，一支蜡烛，但凡考生一进去，这号棚马上就关门上锁。那会儿没有钟表，所以呢以点香计时。考场分布密集，到了晚上主要的照明工具又是蜡烛，很容易发生火灾。您别以为我开玩笑呢，贡院发生火灾的事儿很多，最严重的一回是天顺七年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着火了，烧死了90多名考生啊。 所以您说这些学子参加会试可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吗？现在都讲究给考生一个优良的学习环境，其实我说呀，这都是为了满足父母疼孩子的心理，学习的好与坏和这环境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次精英级别的考试结束以后，胜出者被称为贡士，不过别忙，他们离这个一飞冲天呢还差那么一步，那就是殿试。这殿试基本上是由皇上出题，考期为一天，然后再由主考官评阅，最后皇上亲自定下一二三名，也就是咱们熟知的这个状元、探花、榜眼，剩下的也有头衔叫进士，成绩优良的送翰林院，稍微差一点的也能在各地担任知县以上的官员。通过这么一系列复杂的考试过程和艰苦的学习条件，您就能想象得出来为什么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能够成为大家的理想，而实现这个理想又有多难。咱们说完科举考试，再言归正传，经过这么痛苦的学习，这些考生总算盼到了发榜的日子了。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当这些学子看过榜单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次考试是会试，虽说不是最高级别的，可是咱们刚才也说了，那基本上也能当官啊。而且殿试的前三名也是从他们当中出现的，所以别说是满园春色了，就是满地撒钱，估计也没人搭理了。眼看自己前程似锦的幻想马上就能揭晓了，这些人个个都是心急如焚呢。有的是跑步前进上贡院，有的虽然是走路，可是这两只眼睛就一直盯着贡院的方向，就跟有千里眼能瞧见似的。有钱的公子带着家童，时不常的因为家童走慢了还得责备两声，没钱的穷苦学生呢则是三两为伴，路上还一个劲儿的猜，这种担心、期待、害怕、幻想的心理全都夹杂在一块儿了。这贡院在秦淮河的北岸，紧挨着北宋年间建的夫子庙，虽然还没有到发榜的时辰，可是这些考生早已经把大门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贡院的大门紧闭着，这些考生全都伸着脖子使劲往里看。这个时候，这明远楼里传来了一阵阵锣声，考生们一听啊，本来安静的场面一下就炸锅了。这锣声什么意思？就是告诉门外等候的人，这选取的皇榜已经写好了，现在就差主考官最后一次校对，只要没有什么纰漏，马上就把这榜给贴出来。这锣声一响不要紧呐，本来这大门口就够挤的了，现在倒好，这些考生啊把吃奶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了，拼命的想往前站呐，找个最好的位置啊。您想啊，参加这次考试的有一万多人，能够通过的也就几十人呐，那人山人海的，可不得找一好地界吗？负责这安全保卫的官兵全都一脸的横肉，还把这手里的剑给横过来晾在外头，一边喊着一边吓唬着，就怕一会儿啊等这榜单出来，考生一窝蜂的涌上来，用现在话说呢叫踩踏事件呢，不好。这些人里头有的猜测考试的结果，有的因为占地方打架，有的起哄架秧子，总之啊一锅粥一样。就在这个时候，自瞄一声，贡院大门开了，瞬间这考生全都安静下来，屏住呼吸呀，嘘，别说了别说了。就看这监产官捧着大黄榜，护卫军跟着贴榜的小太监一起走了出来，一时间鞭炮齐鸣，写着中选人名单的黄榜终于被贴出来了。这次会试一共录取了52名贡士，榜文写得清楚啊，黄纸红字一目了然，考生们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希望自己的名字能上黄榜。这榜上有名的自然是欣喜若狂，有那名落孙山的垂头丧气，还有那不甘心的打算下次再来，还有站在一边品头论足的。 直到天都快擦黑了，这人群才渐渐地疏散开。这里是话说天下，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次会试就算落下帷幕了。考中的贡生回家准备继续参加接下来的殿试，而那些没有考中的只能是三年过后继续努力了。可就在大家都查清榜单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一个考生发现有问题。这会试殿试可以说是最后冲刺的考试了，这么重要的考试结果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